看看世界放下往事，到底它过去有多

活节，这个是来自张韶涵演唱的一首歌，由严云龙作词，陈伟作曲，欧若拉的专辑《听见声音的光》，全亚洲最受瞩目的张韶涵。是抗日电视剧《战狼》的主题曲和电视剧《向着胜利前进》的片头曲。这首歌的节奏还有十足的古典，包括吉他的这种交响乐的融合，大气而且冲击力十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沙宝亮的演绎《最初的信仰》。 跟着希望，跟着光，我是部落的太阳，最初的信仰，在我的战场，向着胜利前进的方向。 就算子弹穿透了我的胸膛，依然还有梦想在我的肩上。我知道 是正义的锋芒。我知道，那是自信的力量。跟着希望，跟着光，我是不落的太阳。为了最初的信仰，向着胜利前进的方向，就算满身都是伤，也要像男人一样。就算折断了翅膀，刺穿了胸膛，依然还有颗炽热的太阳，谁也无法阻挡。子弹穿透了我的胸膛，依然还有梦想在我的肩上。我知道，那是正义的锋芒。我知道，那是自信的力量。跟着希望，跟着光，我是不落的太阳。为了最初的信仰，在我的战场，向着胜利前进的方向，就算满身都是伤，也要像男人一样。就算折断了翅膀，刺穿了胸膛，依然还有颗炽热的太阳，谁也无法阻挡。 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重奏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 这是唱功最美的声音，因为 细雨流转在时间的长河里，谁都是匆匆过客，生命的舞台里上演的剧情，无论悲喜或功成名就或寂寞无名。 曾经的你，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痛

这个是小韩的填词，高进荣谱曲的华语流行歌，收录在了他的专辑 Beginning to Listen 当中。 天黑前我逃离你身边，选择落脚着陌生的地点，难入眠，雨点敲打屋檐，仿佛心里面我的眼泪在蔓延。改变时间，改变体验，改变语言，以为就能时过境迁。你抽的烟让我狡辩，肩上的点才发现，原来自己一直没改变对你的思念。 都会期待下一次遇到真爱才放弃比珍惜还快，只可惜我们都一直到某一天彼此怀念时才明白，当年无意听到的 True Love 当中的一小段就彻底被迷住。蔡健雅的调子呢，很少会有人喜欢，但是她的歌同样也有很强的代表性，一听就能知道是蔡健雅的。 选择明天给你的爱，那一夜他沉默，从低潮关系逃开，一直到今天他还始终不明白，这样的决定到底该还不该。还记得那一夜悲哀，忍着泪关上门，你故作坚强离开，然后安慰自己缘分自有安排，总让心中充满了寂寞无奈。每个人都期盼下次到真爱，才放弃的比珍惜还快。每个人都期盼早点找到真爱，只可惜我们都一直到有一天彼此怀念时才明白。

起更多，我爱你难免你也选择我，同样爱那么多，我爱你一天一天更决定，一步一步靠近，一天一天一比一爱好像我吗，一天一天见你，一天一天一比一爱，不经意就像呼吸，想你就是必须，你的明天我不缺席。Yeah, yeah, yeah, 爱是一步一步在累积，我不爱分不开，谢谢你懂得我，可能比我了解的更多，若亲爱的你感到难过，我答应陪你到最后，有太多快乐难懂得承诺，每天都期更多，我爱你难免你也选择我，同样爱那么多，我爱你一天一天更确定，一步一步靠近，一天一天一比一爱哦，上了吗，一天一天见你，一天一天一比一爱，不经意就像呼吸，想你就是必须，你的明天我不缺席。Oh yeah yeah yeah， 还是一步一步在累积。我爱你一天一天更确定，一步一步靠近，一天一天一比一爱，好像我吗，一天一天建立，一天一天一比一爱。不经意就像呼吸，爱你就是必须，你的明天我不缺席。Yeah, yeah, yeah， 爱是一点一点清晰，哦，甜蜜一点一点慢慢满意，爱是爱你一步一步累积。 当初看到春泥是伊能静写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特别不可思议，而歌词呢却让我对他有了几分探究。每次看到庾澄庆的时候都在想啊，这到底这首歌对他来说有什么意义呢？他会不会想起为他写这首歌的那个人？希望歌词安好吧。听到的是庾澄庆的春泥。 满天的话语纷乱落在耳机，你我沉默不回应，牵你的手你却哭红了眼睛，路途漫长无止境，多想提起勇气好好地呵护你，不让你受委屈，哭也愿意。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

着那浪漫的脚步，今夜就让我自己将天使般孤独，没有人陪着我跳舞，踩着那跳舞的音符，一个人的孤独还有有谁会嫉妒。似水流年，但求相思不相见，便胜过世间万千。红曲树上，牡丹庭前，红尘之中有几人同梦同眠到 粉墨，遮住你我思慕，却属于绝色。是短短一折，却是真的。 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但求相思不相见，便胜过世间万千。红曲树上，牡丹庭前，红尘之中有几人同梦同眠到粉墨，遮住你我思慕，却属于角色。 夏天，他说过爱你的苦，喜欢你胡闹，你总穿上花白的牛仔裤，

手，诉说我心中的挽留，一夜的温柔怎么能就让它走。如果要爱情能长久，从现在到永久，不再是天边的残梦，刹那间消失无踪。是片刻的剧场，不再是一个难圆的梦。今夜为我停留，今夜为我停留。 大男人小女孩，这个是林俊杰的第五张音乐专辑《西界》当中的第八首歌，由林俊杰作词作曲，2007年的6月29号海蝶音乐公司发行，也是新加坡的新传媒电视剧《手足》的插曲，一起来听。 不是我的错，我们都听过，完美的时候要更多，吵架时要说的太多，有时候的我只想和你一样沉默，不想当那啰啰嗦嗦谁也灭不掉的火。也许太难忍，真的很难忍，想来点风度还是不承认，有时候错的并不知道错了，不想借口，只是直接一点说。有时候你还你那么小孩，心里的无奈需要点关怀，遗憾的遗憾变成勉强了，怎么能重新再来。是我的错，我们都听过，完美的时候要更多，吵架时要说的太多，有时候的我真想和你一样沉默，不想等待啰啰嗦嗦谁也灭不掉的火。也许当男人真的很难忍，少了点风度还是不承认，有时候错的并不知道错了，不想借口，只是直接一点说。有时候女孩你那么小孩，心里的无奈只需要点关怀，遗憾的一半变成勉强了，怎么能重新再来。你那么男人少了点风度还是不承认，有时候错的并不知道错了，不想借口，只是直接一点说。有时候女孩你那么小孩，心里的无奈只需要点关怀，遗憾的一都变成勉强了，怎么能重新再来。 郑秀文他在 华语地区有着非常高的一个知名度，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至二零一零年代初期香港很成功的一个女歌手。郑秀文以百变的形象还有唱跳俱佳著称，被誉为梅艳芳的接班人。 你是否已经看见上弦月，看它慢慢地圆慢慢缺，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愿在心里变成了感谢。你搭乘那班机一起飞，泪光流换日线到另一边，那里冬天会下雪，你和谁一起过情人节？给你的信邮票没有贴，一封封贴在我抽屉里边，望着窗外的小雪夜，人在异乡的你头发已忽乱。你是否已经看见小雪夜，看它慢慢地越慢慢缺，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愿在心里变成感谢。你是否还会记得小雪夜，等它慢慢地去慢慢远，为了有情人赴今深夜，却成我最孤单的想念。 为自己祝福，可以不在乎，最

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继续要听到的绝不放手，来自黄征在2007年的3月5号发行的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总共收录了12首歌。黄征希望通过这张专辑呢，把成熟男人内心的世界给表现出来，让大家看到在成熟男人的内心世界里面隐藏的一点温柔和脆弱，一份柔情和内敛。 除了你还有谁？可为何却在半路出了轨？我们的爱像潮水，放纵之后化成灰，面对面又如何去面对？我的心除了你不再有谁，却背叛了开在心里的玫瑰。我们的爱像潮水，放纵之后收不回，这辈子来不及向你忏悔。请不要离开我，在等下雨的时候。请不要离开我，当我独自喝醉在街头。请不要离开我，绝不放开你的手。哭的时候让泪往心里流。请不要离开我，在等下雨的时候。请不要离开我，当我独自喝醉在街头。请不要离开我， 不幸都在张国荣的歌声当中表现了出来。除了哥哥张国荣的版本之外呢，陈晓东的国语版本也特别好看。 人生梦如路长，让那风霜风霜里面伤，红尘里美梦有多少放散，找痴痴梦幻的心爱，路随人茫茫。人生是梦的延长，梦里依稀

我听到窗外的水滴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你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在泪眼留下色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永远早谢了你笑容，我的心情曾迷雾的孩子，提着一岁的灯笼，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烟中，孤独的孩子，你是造物的恩宠。 对，这是宙斯的主题曲，制作团队呢为黄绮珍是量身打造的。这首歌在围绕着电影主题探讨的一个问题，是由爱生罪，还是由爱来抚平罪？爱人隔世相望，天地之间满处情伤，这种情绪都是触动着每一个看电影的人的。 亲爱的，我亲爱的，烟花冷落，你将我遗忘。迷途路上没有你陪伴，天地之间满处轻伤。在风中，你滚烫的迷离。 吸无力捆绑，淹没尽头已没有方向，两手牵绊来去 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听到的是石头的《红颜笑》。今天是5月20号，记得跟身边那个最重要的人说一句“我爱你”。明天见喽，拜拜。 疾风千里奔跑，抚慰你的笑，这琴声刻进心里，永远抹不掉。爱已无可救药，思念如火苗，在我血液里燃烧，心在狂跳。这次你我已喧嚣，灵魂也惊扰，只因为你的眼神，迷失了情调。是你变成青蛙，吻住了心跳，追逐梦里的温柔和你的笑。梦里的温柔和你的笑。